这是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等于一百四十几首。秋天迎秋，咩即是见长。行雾，长滩迎风乍，空声斩桂花，青河秋夕阳。定声咩吹歌，最后迎台梦，新起屋野车，向来人笑古，不觉已明夜。永碧，首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首届。